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08集，传说中的人贩子。吃过晌午饭之后，果然整个开封城都热闹了起来，街上聚满了人，庙会通常都很热闹，更何况这次还有好多戏班子的巡游，好多人载歌载舞的，抬着大花架子，各种花车龙灯纸人，据说要闹到晚上，然后放天灯。出门的时候，除了展昭、白玉堂、天尊和小四子，还跟来了庞玉和包岩。包岩正在准备春事，不过他更多的时间也是在帮包大人查案。其实连赵真都说过，包岩完全可以直接参加殿试，根本不用麻烦。包岩参加那么多考试，一方面是怕有人说闲话，另一方面众人也觉得包大人是刻意要延缓包岩入试的时间。别看包大人平时黑口黑面的，但对儿子却并没有那么望子成龙，只想他开开心心过一试就行了。无奈文曲星家才女生下来的自然也是大才子，包岩年后入的太学，还不到三个月已经是太学所有老夫子的心头肉了。开封城里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收藏包岩的书稿和画，且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包大人的儿子，而是真的书画绝佳，前途无量。包岩今天是和庞玉一起出去散心的，出乎众人预料的是，这次是包岩陪庞玉散心，而不是小侯爷陪包岩。小侯爷最近有点上火，这人嘛，一旦走上歪路就收不住了，可一旦从歪路走上正路，有时候也是不可收拾。作为一个皇亲国戚，庞玉自然是可以进太学念书的，但是小侯爷底子太差，每次考试都垫底总不行吗？偏偏他还是包岩的死党，这人要脸树要皮，小侯爷面子上挂不住，因此还挺用功。最近除了春试，太学还要进行一次考试。太学的凌霄夫子前几天还跟庞玉说，他最近功课进步不少，这次应该能考好。老头还挺够意思的，让他不用太在意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这阵子包岩加欧阳纯华还有赵兰他们都轮着班给庞玉补课，于是眼看着考试越来越近，小侯爷整天心神不宁。展昭和白玉堂也想笑，这风水轮流转真不是假的，谁曾想到庞玉这小螃蟹还有为了考试睡不着觉的日子。众人一路随着人群一起往前走，小四子和天尊一人一手抓着一串糖葫芦，庞玉和包岩跑前跑后，生怕这一老一小走丢。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悠哉，慢悠悠跟在后边，边闲聊边走。展昭对刑天昊挺感兴趣的，白玉堂就给他讲一些关于那艘船的传说。 毛毛，尝尝。 这时小四子突然跑回来，递了一串烤鸡翅膀肉到展昭嘴边，展昭嗷呜一口。 好吃吧，拆骨鸡翅膀。 小四子献宝似的指着前面一个小摊儿，展昭拉着他的手就跑过去买，一群人一起凑热闹，围着小摊儿吃烤肉。果然小摊儿的老板是展昭的熟人。天尊拿着鸡翅膀在一个画摊边看字画，白玉堂对吃的不感兴趣，就站在画摊外边等着给天尊付钱。街上跑来跑去的人多，特别是小孩子，白玉堂本来就不喜欢人多，于是就往人群外围让。五爷退到画摊外的一个巷子口，觉得总算清静了些，刚刚站定，突然两个小孩从巷子里冲出来，躲闪不及，眼看着就撞到了。白玉堂自然是可以轻轻松松让开，不过这俩小孩不知道干什么跑得那么猛，外边人多车多，他一让说不定冲出去撞到车马或者别人，于是五爷伸手轻轻一打，其中跑在前边的那个小孩忽然拽着身后的孩子一闪身，想从白玉堂身边绕过去。五爷微微一挑眉， 功夫不错，挺敏捷， 只不过…… 哎呀！ 那小孩绕开了白玉堂，却没提防地上一块凸起的砖，绊了一跤摔在了地上。他身后那个小孩也跟着扑了过来。白玉堂看着叠罗汉一样摔在一起的两个小娃娃，觉得挺有意思的。不过巷子里紧随而来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就没那么有意思了。白玉堂抬头，就见小巷里跑出来三个拿着刀的男人，穿着统一的服装，应该是某个江湖门派的。很明显他们在追那两个小孩。 拿着刀追两个小孩？ 与此同时，身后也传来了脚步声。白玉堂回过头，就见那两个小孩要逃跑的前路也被堵住了，跟追兵穿着同样衣服的四个大汉挡住去路，手里一样是拿着刀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下意识地去看那两个小孩。仔细一看，跑在前边的那个是女孩子，穿着男装武人打扮，手里拿着一把短刀。她身形娇小，这个样子的女娃不太好分辨年龄，可能十一二。但是他拉着手一起跑的另外一个男孩子却是很明显只有七八岁，身材矮小，两个小孩身上衣服是旧的，蹭满了泥，灰头土脸，还有擦伤，显然是在逃命。那个男孩的怀里抱着一根长长的棍子一样的东西，用蓝色的布条缠着，几乎比他个子还高。白玉堂看了一眼那布条的形状，就知道应该是一把刀。两个小孩等爬起来，发现已经无路可逃了，同时也一起望向木头一样杵在半路上的白玉堂。要不是五爷挡了路导致他俩摔跤，估计也不会被抓住。白玉堂也低头看两人，双方一对视，那小女孩一愣，突然伸手一指白玉堂： 云中刀。 五爷也一愣，才明白过来，小女孩指的不是他，而是他手里的刀。那几个追兵本来见逮着人了，也松了口气。这两个小孩他们追了一上午了，跟兔子似的上窜下跳，根本挡不住，好不容易堵住了，就发现一个人站在中间。几个武人抬眼一看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 这不是白玉堂吗？麻烦了。 白玉堂也正纳闷，那个小女孩突然一把拽住他衣摆： 救命啊！ 救命！ 小女孩一指那些追兵： 人贩子。 白玉堂转过脸看，几个追兵张大了嘴，正想摇头，就感觉身后有人戳了戳他们肩膀。众人一回头，就见展昭一手拿着三串烤鸡翅膀，啃了一嘴油，站在那里歪着头问： 喂，你们就是传说中的人贩子啊？ 开封皇城外码头附近的官道附近，一棵大树下站着一匹灰色的高头大马。仔细看，这马其实也不是灰色的，而是白毛上长满了灰色的斑点，加上鬃毛是灰的，打远处一看就像是一匹灰马。那匹马从鞍颤马镫来看十分的讲究，马鞍上挂着两张弓，一大一小。这会儿正值午后最热的时候，太阳猛烈，整条官道的土路晒得都泛白了，附近就树林这里有一片阴凉。那匹马的眼前放着一大桶水，还有一大桶草料和一小筐苹果。马儿已经吃饱了，正轻轻甩着尾巴休息，看着还挺惬意。正这时，从官道另一头码头的方向走过来了四个人。这些人穿的是大宋朝官兵的统一号衣，但是看衣服的颜色应该是水军。因为平时缺乏训练，再加上招募的时候也是良莠不齐，因此这几个官兵高矮胖瘦各有各的特色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看起来没什么战斗力，站没站相，走没走相。这四人边走边擦汗，用袖子直扇风，埋怨着这鬼天气。经过那棵树旁的时候，四人都看到了那匹灰马。走在最前边一个高个对身后三人指了指，三人一起瞄上了马鞍上的行李。 上！ 高个对四人中最矮小的一个挑了挑眉，那小个子点点头，于是其余三人放风，那小个子跑到灰马身边伸手去摸行李。 他的手刚刚摸到行李，那匹灰马突然一转身，屁股对着他。小个子正纳闷，就听到噗一声，灰马对着他的脸放了个大大的屁。那小个子人矮，脸正对着马屁股，这一个屁闻了个结实，一点没错过，脸都绿了。矮个子飞扑过去，臭得满地打滚。其余三人也有些无语，四人中最胖个子最大的那个走过去踹了那矮个子一脚。 饭桶啊你！ 说完大步走过去，想要伸手拽住马背上的行李，就见那匹灰马忽然转了回来。胖子跟那匹马来了个脸对脸，微微一愣，就听到马脖子里咕噜咕噜不知道什么声音。正疑惑，就见那匹马突然扬起脸，等那胖子明白过来都看不见了。那匹马对着他的脸一大口不知道是口水还是痰的东西啐了出来，这黏黏糊糊了一脸，伸手抹了一把还有咬碎的苹果。那匹灰马眨了眨眼，瞧着恶心的满地滚的胖子，剩下两个士兵对视了一眼，那高个子和另外一个有些佝偻的瘦子分两边行动，一前一后包抄那匹灰马。灰马又退回去两步，还是跟刚才一样站在树下。那高个子冲到前边，那匹灰马突然叫了一声，抬起前蹄站了起来，双蹄对着那高个子的脸呼了下去。那高个子被两只马前蹄踹了个正着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捂着脸，鼻梁都差点踹断了，指缝里直往外冒鼻血。那瘦子正好到马身后，灰马前蹄落地，后马就一个飞踹，这一脚那瘦子飞出去多远。灰马甩了甩鬃毛，站在树下歪着头看四人。 你爷爷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